导演谢晋拍摄的电影《红色娘子军》的录音片段。这部电影的编剧是梁信，本是武将出身，戎马生涯中写过不少话剧作品。在1958年夏天，他来到海南岛，有一天在海南军区文化处看到《琼崖纵队军史》里记载，1931年5月1号，第二独立师第三团女子军特务连成立，在日后的战斗中英勇而机智，取得了不小胜利。虽然记录寥寥，但就是这段话触发了梁信的创作热情。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一个个来自不同家庭、有着不同背景和年龄的女性走到一起，舍弃个人，为了更大的理想投身中国革命的历史洪流。是什么让他们这么做？是什么给了他们如此大的勇气？满腔热血济山河，丹心书写琼崖春。主题曲歌词向前进向前进，战士的责任重，妇女的冤仇深，成为了回旋在几代人耳边的经典。影片也在那个时代启蒙和展示了能顶半边天的女性力量。为电影《红色娘子军》作曲的是今年95岁高龄的作曲家黄准。作为新中国第一位进行电影音乐创作的女性作曲家，她曾为《红色娘子军》《女篮五号》《牧马人》等电影谱写了家喻户晓的音乐。1964年，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在人民大会堂成功首演，演出单位为中央歌剧舞剧院芭蕾舞剧团。这部芭蕾舞剧破天荒地塑造了英姿飒爽的穿足尖鞋的中国娘子军形象，将西方芭蕾舞剧的技巧与中国民族舞蹈的表现手法相结合，创造出了民族芭蕾舞剧的精品。听到的就是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当中的音乐选段《快乐的女战士》。这部芭蕾舞剧的音乐是由吴祖强和杜明新两位老师，以及当时还是学生的施万春、戴宏威、王艳桥集体创作完成的。回顾起当时的创作，已经93岁高龄的作曲家杜明新先生回忆说： 1959年，就国庆10周年献礼的时候，我跟吴祖强合作得很愉快，所以呢，1964年国庆15周年献礼了，那么芭蕾舞团就想又请了我们两个人。八团用电影来改编成芭蕾舞剧，决定的是比较晚了，已经是到1964年春天的时候才把这个剧目定下来。9月份就要演出了，要上台了。钢琴舞定稿了以后，我们再开始配这乐队。两个过程了，只有三四个月的这个时间了。无论如何，我们就是开夜车也来不及了。 时间紧，任务急，就这样，吴祖强、杜明新两位老师率领了优秀的3位应届毕业生施万春、戴宏威、王宇桥，组成了5人创作组。 《红色娘子军》一共有6场戏，分工的，吴祖强呢担任序幕跟第一幕，然后呢，我呢。最后一场就是洪长青就义的那一场，然后呢，第4场前半场 也是吴汝强来担任。后半场就是从那个快乐女战士以后啊到结束，后半场是我来担任，啊，我们齐头并进。 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创意源自周恩来总理的一次讲话。1963年，周总理在观看芭蕾舞剧《巴黎圣母院》演出时说：“你们可以一边学习排演外国的古典芭蕾舞剧，一边创作一些革命题材的剧目嘛。”就这样，周总理的一番话让大家建立起了借鉴西方创作理念，另一方面对中国芭蕾舞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于是中国的几位艺术家组成了创作班子，由吴祖强、杜明星、戴宏威、施万春、王艳桥担任作曲，李成祥、王希贤、蒋祖慧担任编导，马运红担任舞台美术设计。通过取材并改编电影《红色娘子军》，历经磨练，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就这样诞生了。的就是在1964年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首演的版本，这个片段是《军民鱼水一家人》。创作是要经过反复推敲的。作曲家杜明星先生在谈到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当中洪长青的就义主题是这样介绍的： 就义这段音乐原来就是用国际歌的两句啊，哒当滴哒哒哒滴当吧，哒哒哒滴哒哒哒滴，就第一句哒哒滴哒哒哒滴哒，哒哒哒哒滴哒当兵棒，就这两句。后来对演对洪长青的这个演员呢、啊、当时巴坦的负责人刘庆堂啊，他有一天就跟我说：“哎，老杜，洪长青就义这段音乐，我在台上演的时候总感觉到好像还不够，非常沉重，不非常沉着啊，大义凛然，我觉得这段音乐太短了，你想办法再给我延长一点。”他这个就主意当然很好了，可是给我出了一个难题。为什么？因为国际歌这个大家都知道的，你要再加一句国际歌怎么加，这个非常困难，半天想不出来的道，到底应该怎么加，再把它延长一下。到最后忽然灵机一动，灵感来了，我现在是两句吧，我把它改成三句，加长了一半的速度。我的第一句用这个铜管，但它就比较低音区深沉的这样一种音响，表达这个长期就义以前非常沉着、视死如归、大义凛然的这样一种英雄气概。那么第二句高昂的，主要是用小号的音色，高八度再出现一次。我说第三句还要比这个还更高潮一点，更激动人心一些。那么我就想考虑到用人声，人声的第三句。那么第二句的结尾 我不要让它结束啊。哒哒哒哒滴哒，哒哒哒哒滴哒，停在咪子上。啊，停在咪子上，然后在第三句的时候，当当，合唱队进来，啊，人声一进来，大家感觉特别啊，很激动，而且很揪心，啊，在这个时候，我觉得达到了整个这个旧艺的这个音乐的高潮。 在节目里这样说，语言的尽头是音乐表现的地方。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红长青旧艺》以死相生的意义在这里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了。中央芭蕾舞团现任副团长、音乐总监、指挥家张毅这样为我们介绍： 《红长青旧艺》的最后这个最高潮的这个点当中，它其实不是走向死，而是走向永生，所以才真正的我们新中国才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千千万万的这样的就革命家的这种努力下，所以才有了后面也建立了我们今天这种幸福的新中国。所以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所以红色娘子军的意义不仅仅只是舞台上所展现一个小小的故事而已。 一连的光荣传统，学习那些牺牲了的烈士们，拿起枪来，不管什么南霸天北霸天，通通打倒。我们这辈子不够，我们的孩子们接上去，一直到整个的无产阶级彻底的解放。 在电影《红色娘子军》当中， 祝希娟扮演吴群花。 我记得当时谢晋导演没有让我们马上演戏，而是让我们这十几个娘子军跟着当年的真正的娘子军连连长冯增敏同志到了海南的那个琼海，那个时候叫加急，到那儿下了一个月的生活，就是说天天按娘子军的日程操练吃饭，讲革命的故事，就这一个月的熏陶，把我从一个上海姑娘的中大学生跟娘子军的距离拉近了。 演员进入角色可以先从深入生活开始，而音乐可以言说语言未尽之事。舞蹈呢，舞蹈又怎样表达娘子军的风采？中央芭蕾舞团的《红色娘子军》从1964年首演至今已经57年，六代群花各有特点。第一代群花的扮演者是白淑香，作为中国第一只白天鹅，白淑香随团去了海南体验军旅生活，又去了山西大同部队训练。在革命岁月里，真实的当兵经历让他发生了蜕变，自然呈现出了舞台上真实的娘子军。吴群花的第二代扮演者是薛金华，1971年他成为了中国第一部彩色舞剧影片《红色娘子军》中群花的扮演者。他塑造的群花在气质动作上有着很强的艺术感染力，把人物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1992年中央芭蕾舞团复排红色娘子军，担任吴群花的第三代饰演者是冯英，也是现任中央芭蕾舞团的团长。冯英是上世纪80年代成长起来的优秀演员，不但有俄罗斯学派的坚实基础，还受到了来华众多欧美芭蕾大师的指点，这使得他的芭蕾修养更全面。与前两代在革命岁月中锻造出来的革命人形象不同的是，冯英必须去寻找他心中的吴群花。 因为每一代人他在演绎同一角色的时候，一定会注入这个时代的特征。当我接这个角色的时候呢，我第一首先肯定是要传承第一代艺术家他们塑造的这个人物的这种个性和形象，首先要掌握在手上，掌握出来了之后，然后我再进行不断的，就是说每一章每一节每一个片段或者每一幕的他的不同的这个内心故事发生，他总是有循序渐进这样的一个变化。就因为表现群花就从一个野丫头她自觉成长为革命战士这样的一个历程，去能够通过我们的就舞蹈去表达，比如说像我有些东西爆发力那种那力量，当然因为我长得也比较弱一点，但是我拼命的要在跟音乐融在那个刹那间的就是那种要掌握音乐的力度当中去寻找反抗。因为这个呢，我们的编导蒋祖辉老师要求的就比较多，比如就是踏海翻身的那个快速那个当，然后那个就是你要翻起来那个身体的那个造型总是要应该是那样的一个力度的时候，就基本达到那样的一个要求的时候，其实这种特质的东西已经表达出来了。更何况因为那个红色娘子本身来讲军人的，他要讲军人的这种英姿飒爽的这种气质，那么到成长为战士的时候，他那个形象是女红军的这个形象了之后，那你军人的那种风姿自觉的那种意识的东西在台上和前面的一二三是被动的，是人家给你指路，你听到了之后那种反应，它是一种有反差的。就像我在第五场侦查的时候，那我就处理的可能我很多东西要走在前面的，这个都是经过不断演出不断消化的时候有一种自己的去处理。 从冯英开始，红色娘子军中的群花有了变化。在前两场戏中，他通过具有爆发力的舞姿、细腻的表演、深沉的情感，突出了群花的性格。而他扮演的参军后的群花比前人更加女性化一些，但依然神采飞扬，具有革命军人的气质风度。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具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指挥家张毅是这样介绍的。 那《红色娘子军》这个它完全讲的是一个妇女解放的这么一个，因为我们知道芭蕾舞，尤其当年那个李承祥老师说的时候，就是说娘子军嘛，就是最好的一个，因为全是女同志，对吧？那么其实它核心主题是妇女解放。这个妇女解放呢，实际上全世界是，不仅仅是在中国是做妇女解放。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每一段音乐都是动人的旋律，每一段声音都是真情的流露。2021声音的记忆，北京音乐广播优秀音乐专题节目展播。 歌声里传递着梦想的力量，歌声里凝聚着奋进的精神，歌声里爆发出不屈的呐喊，歌声里燃烧着永恒的热爱。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型系列专题音乐节目《歌声献给党》，重温经典旋律，致敬光荣岁月，北京音乐广播倾情奉献。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型系列音乐专题节目《歌声献给党》。今天播出由刘慧采制的《追寻》。100年前，一叶红船劈开时代巨浪，一个50多人的新生政党赤手空拳，捧着炽热的初心，决意拯救积贫积弱的家国。1921-2021，长河奔涌，弹指百年。就在今天，6月29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型文艺演出在北京举行。演出以情景史诗的形式表现中国共产党奋斗、奋发、奋进的光辉形象，以丰富的艺术形式和饱满的精神内涵，呈现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的辉煌历程，艺术地展现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确领导下，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化，凝聚起全国各族人民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着第二个百年目标奋进的精神力量。著名作曲家舒楠参与了其中音乐部分的创作，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一首关于共产党人的脱贫宣言。 这个举国欢庆的时刻，一个党有100年的历史，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大党，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做了很多很多事情，带领全国人民脱贫，这是一个亘古未有的事情。没有哪个国家的政党敢带领全国人民脱贫的，我觉得中国共产党是非常伟大而且唯一的，这件事情做得非常非常的了不起。就是共产党有共产党宣言，我觉得我们还有一个了不起的宣言，就是脱贫宣言。所以这首歌的名字叫脱贫宣言，就是贫困带给我们中国人的苦难太深重太深重了，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基因里都有这种贫困啊、饥饿带来的伤痛。那么在建党的100年的时刻，我们特别幸福的，我们这代人能够摆脱了贫困，在基准的贫困线进入一个小康社会，我说这是中华儿女全体的一个幸福。我觉得我们应该用所有的美好去歌颂这一时刻，这也是我们几代人甚至更往前我们的祖祖辈辈渴望而不可及能达到的一个事情。 贫困的日子是什么？自尊的父亲停不住腰杆。 贫困的记忆是什么？勤劳的母亲紧锁的眉间。 贫困的伤害是什么？淳朴的姐妹走不进校园。 贫困的煎熬是什么？ 沉重的兄弟无言的呼唤。 这不是一个人在誓言改变， 古老的土地与贫 不是一个人在孤独战斗。 看我中华儿女决胜在前沿， 我们手拉手一起向未来。 他说的很具体，前面就是贫困的伤害是什么，贫困的姐姐妹妹上不起学，这是最基本的，这些细节抓的都是很让我感动的。然后副歌就是我们一起要努力的团结，有孩子，有大合唱，有交响乐团、总政合唱团，还有很多的这个儿童加进来一起唱。 这片高天厚土见证了一场气吞山河的挽手，把近亿人的生活拉到了贫困线以上。今年初春，中国正式宣布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这首歌名为《脱贫宣言》，有人把它称为是脱贫故事，感人的诉说。为了深入体会构思作品，一年多的时间在安徽、贵州、四川、浙江、云南、海南等地，著名词曲作者朱海和舒楠深入扶贫一线采风，与当地干部群众进行深入交流。舒楠的创作心得是，只有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到田间地头，才能写出有泥土味的作品。站在今天的时间节点上，很多人想起了舒楠曾经创作过的那一首《不忘初心》。 比较难写是因为不忘初心它不光是一首歌，它是我们党的治国理念，所以它带有很强的政治符号。之前已经有6位作曲家已经前赴后继了，但是我并不知道。后来夜里边我就跟周华老师去沟通，然后我们就开始了漫长的非常折磨人的一个创作。 为什么讲叫漫长？ 首先从前到后已经被改得面目全非了，就是他是译了多少稿我不知道，我是大概译了7稿吧这样。然后后来呢，我们就被关起来写，我们俩被关起来写，后来仍然是那感觉，想了很多的办法。后来当这个词终于完善的时候，我记得我就拿到这个词，因为我知道这个担子很重。那么你知道在人民大会堂的晚会整场都排完了，这边有上千个舞蹈演员和演职人员在等着这首歌，空在那没有办法排练，还有一个月就要演了，那压力是非常大的，大到就是我几乎就觉得突然对自己产生了一个质疑，非常崩溃。茶饭不思都是正常，是不睡觉都是正常。就是后来我记得是在2016年9月12号的夜里3点05分，我记得清楚吧，就盯着这个词儿在琴上摸，哎，突然如有神助啊，就开始。哒啦滴啦滴哒啦滴哒哒，哒啦滴啦滴啦滴哒哒啦滴哒，就这一句出来了。马上就像泄洪一样，就是就像闸门一开，就一气呵成，40分钟。 万水千山不往来时路，鲜血浇灌出花开的国度。生死相依，只为了那一句承诺，报答你是我唯一的倾诉。 树高千尺，根深在沃土，你是大地给我万般呵护。生生不息，只为了一份托付，不惧风雨，迎来新日。 之处。你是我的一切，我的全部，向往你的向往，幸福你的幸福， 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万水千山最美中国道路。 你是我的一切，我的全部，向往你的向往， 幸福你的幸福， 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每一位共产党员可能都在用这样一个不忘初心来告诫自己，来展望前方。您觉得什么是不忘初心？什么是初心？什么是共产党员的初心？ 用比较官方的词就是说为人民谋幸福，我觉得实际上这也不官方，它是真正的初心。就是我觉得一个共产党员也好，你能够为社会尽一点力，为一个国家尽一点力，这就是每个人的初心。从鸦片战争开始到现在，如果我们不是不忘初心，把自己的家给建设好，建设这么发达，有这么刚强的军队保障我们，我们还不是受人欺负吗？每一个中国人要意识到这一点，那就是不忘初心了。 钟南老师，您是党员吗？ 我是党员。 多少年的？ 10年的党员，比较短。 十年的党龄哈。 党龄。 您觉得在您的作品当中，如果要挑一首歌来在建党百年之际要献给我们亲爱的党，献给您亲爱的党，您会挑哪一首？ 我熟悉的朋友或者全国很多的朋友会选不忘初心，我自己一定会选追寻的。 拂去岁月厚厚的风尘，敞开新的世界，记忆的闸门，一幅幅一阵阵不能忘却的画卷，引领着我默默的前行，追寻我生命的那份纯真，心中抹不去的那一片云彩，追寻那永远属于我们的那份无悔的忠。 我发现所有的创意里面你都躲不过这两个字，因为追寻它是一种始终在路上的感觉，它不是一个终极目标。不忘初心是找回你的初心，但是追寻你要在不断的追求，追寻我生命中那一份纯真，这个非常重要。7年前我父亲去世的时候，我们在纪念他的上面，我们没有放哀乐，我们放了追寻，配上他生前的画面，非常的感动啊，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 又见过去岁月如歌的年轮，一页页一片片刻骨铭心的画面，我心之神往不懈的追寻，追寻我生命的那份纯 我这样做是为人类造福，难道错了吗？我宁愿接受惩罚，也绝不会还回火种。在古希腊神话里为人类盗火的普罗米修斯，宁愿忍受日日被鹫鹰啄食肝脏的无尽痛苦，也不肯祈求宙斯所谓的饶恕。信仰之路从来不是鲜花一径，真的信仰必历经真的苦难，付出真的牺牲。神话里的普罗米修斯是个体，而中国共产党的普罗米修斯是一群英雄， 他们为了信仰甘愿受难，用火种燃烧自己，照亮民族前路。面对绞刑架，李大钊第一个走上去，瞿秋白高唱自己译成中文的国际歌走向刑场，陈延年、夏明汉、罗亦农、向景宇、彭湃、恽代英、邓中夏，长长的英烈名册里，很多名字的背后都曾有一条可以求生的路，转念之间即可脱离死境。然而他们无不选择信仰作为生命的归途，无不坚信自己牺牲的意义。不论我们自己能否到达胜利的彼岸，我们的红旗一定能到达。著名词作家李静先生曾这样告诉过我， 我记得原来浙江金华军分区有一个领导叫范匡夫，全国的重大典型，他有一段话说得特别好，他说不管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大多数老百姓是不曾也不会阅读共产党宣言的，他们是从身边的一个个共产党员身上读懂、信服乃至追随共产党宣言的。 追寻我生命的那份纯真，心中抹不去的那一片云彩，追寻那永远属于我们的那份无悔的忠贞。 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创造了多少个史上第一、世界之最、人间奇迹。在现代化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很多地方，都建有烈士陵园和纪念碑，那一个个倒下的身影化作大地上一座座不朽的丰碑。李静因为工作原因去到过很多的边关哨所，他和我说起了这样一笔特殊的党费。 朱日和训练基地，军队的一个训练基地，它的面积大概相当于整个北京五环的面积，比这还要大一些。有一次部队搞一个大的演习活动，当时咱们驻北京部队的有一个特种部队也到那个地方参加那次作战行动。这个部队里边有两个非常优秀的特种兵，他执行的是动力三角翼的飞行作战任务。动力三角翼是什么呢？就是很简易的一个飞行器，能驾驶动力三角翼的应该是一对特种兵，特种兵是百里挑一，能上动力三角翼的千里挑一。结果那次执行作战演习任务的时候，就遇到了巨大的一种旋风，后来的专家讲那个旋风连最大的客机都能卷掉，这个旋风导致了这个动力三角翼坠毁。在坠毁的过程中，这两个兵是有逃生的机会的，可是我们从他最后牺牲的那个照片上啊，从他那个姿势上说明他在努力地保持那个飞行器的稳定，就这两个兵爱护装备胜过了爱护自己的生命，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候还在想着保护这个装备。这两个战士牺牲之后呢，部队做好了很多的准备迎接那两方的来人，结果这两方的家属来了之后呢，表现得让人非常的敬佩。山东的这一家特别穷，这个父亲是靠在农村蹬三轮车，每个月能挣300到500块钱，这个父亲是有残疾的。当时部队也想应该给这两个孩子好好的补偿一下，在政策允许的范围之内最大限度的补偿，可是山东的这个家长来一分钱都不要，并且部队给他在举行葬礼的时候啊，当他听到连队宣布给他的儿子追认为正式党员的时候，这个父亲就说，你们是照顾他还是因为他做到了？然后这个连长就流着泪告诉他，他确实是做到了。然后这个父亲就颤抖着手从内衣的口袋里边掏出来一个信封，1300块钱是他来回的差旅费。他说，那好，我要给我的儿子交最后一次党费。现在这笔党费还在这个部队的荣誉室里边放着。 这里的山景高过云头，这里的太阳 筛花石头，这里的孤独没有尽头，这里的哨所守望在高天里头，这里的思念藏在心头，这里的尊严高昂着头，这里的深情没有尽头，这里的士兵把使命扛在肩头。 前的那个七月，中华大地第一次有了决心，给老百姓当长工、当牛马的党。从此，镰刀和铁锤不再伏在地上叹息，而成为写在旗帜上的最初的也是永久的象形文字——人民。历经百年，赤诚如初，有无数仁人志士在人民这个无往不在的价值维度里找到了人生的价值。电影《柳青》于不久前上映，讲述的是著名作家柳青放弃城市的生活条件，在陕西长安黄浦村扎根14年，并创作出经典长篇小说《创业史》的创作过程和心路历程的故事。这部历时6年的作品，让我们看到了一位平凡又不普通的共产党员的初心。柳青的扮演者，著名演员程太深在接受我们专访时这样说： 柳青的生命的历程当中，在年轻时候就有极强的清醒的自觉意识。对他们这一代共产党员来说，面对共产主义是他们灵魂深处的一种理想，是非常纯粹的，不带有任何个人的名和利的一种 私心杂念， 私心杂念好一丝一毫都没有，只有去献身和牺牲。所以说用这个现在的话就是初心，这个初心是很纯净的，一尘不染的。所以柳青在到了牛棚里头，不管是时代发生了任何的一些风风雨雨的岔道，那么他始终心灵是光明的。他坚信说我不会拿33年的党龄开玩笑，包括他的家庭，包括他的妻子，所有的一些遭受的磨难，在他的心灵深处，他永远是坚信未来这个理想是永远能成功的，所以才会迎来了这样一个100年，我们今天我们作为后人的这样一个感受到，特别是疫情之后啊，我们深深地感觉到祖国和民族的伟大，我们就是真正的当下受益者。 目击千年史，只有两只柳青石，我要看着你擦干难言的泪滴，注视你在平凡，平凡中活出自己，和你一起走过那人生的风雨，风雨。 2015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给国策一大队老队员、老党员的回信首次提出"不忘初心，方得始终"。